北京阅读记，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全新的一天还是要用音乐的方式来叫醒你，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的早安到凌清醒歌，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觉得那么的多，在忙碌的人群中忙碌的走过，却不曾改变孤独的我。 才是我的解药， 只有音乐才是我们的解药。 对， 7:03又一次的跟大家在广播当中相遇了。当然昨天呢，大家如果已经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话，下午有收到一条炸裂的推送。 嗯，这条炸裂推送呢，是不光是由我和静瑜，是由我们所有早安音乐秀的全体同仁们一起完成的，对不对啊？ 好，我现在 听众， 炸裂这个词已经不太想用了，就大家可能老觉得我们在骗他，因为每次说关键词索取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你们每次都说炸裂，我到底看看这次有多炸裂。 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是昨天也算是让大家体验一把当 DJ 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平常呢发在这个公众平台当中的消息呢，只有我和静瑜两个人来看得见哈。那昨天呢这一条呢，真的是我们大家都有看得见这一条东西，但是呢大家看不到大家中二时期的照片，所以呢我们专门做了这样一个特辑，让大家回来一波回忆杀，看一看自己当年的青春的样子哈。 是，那如果你是新朋友刚刚加入的话，可以发送回忆杀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索取这一条推送。看完之后会觉得说，哇，我昨天为什么要把这张照片发给金明和郭鹏，你们两个把我卖了。 我们俩昨天真的算是抛砖引玉了哈。 来来来，别生气，先凉凉一下。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看一看，从昨天到今天开始呢，受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白天呢本市仍然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呢总体不大，而且呢分布不均。比如说刚才我出来的时候呢就被扫了一下，但是呢出行的时候请注意带好雨具，开车的朋友呢要注意减速慢行，确保交通安全了哈。 扫了一下，这应该是个方言吧？就淋了一点雨， 就是。撒了一点雨，你干嘛要戳窗我？就是我觉得这个 学了个新的说法、 啊。对啊， 但确实昨天晚上这个小雨的天气让大家感觉非常的舒服。早上开车出门呢，我有稍稍摇下一点车窗，感觉到这种哎呀非常舒适又温和的温度。因为前两天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这个高温预警当中哈，那当前是一个没有预警的状况。 对， 今天白天呢也是有阵雨的，还有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也有40%。今天夜间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5%，出门再一次不厌其烦的提醒你要带伞。 嗯，但是好消息是今天确实天气呢相对来说比较凉爽一点点了啊，已经没有前两天那种高温或者闷热的感觉了。这个大雨，我不能说大雨，雨一来以后呢，我觉得 小雨小雨， 对整体的这个体感的感受还是比较舒适的。 哎呀，总算给我们稍微歇一歇，不然连续上周的这个高温天气的话，哎呀，真的是有点吃不消。 对啊，尤其是对我这种世界杯党来说的话，这样。今天的比赛呢又是精彩纷呈，对不对啊？在今天凌晨呢进行那场比赛当中呢，确实是一场超级精彩的大战。但是具体呢，我不会告诉你，一会儿再跟你来聊聊这件事情啊。 今天在早安音乐秀当中呢，也会有很多关于世界杯的内容。那一开始还要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签到前十名。 好嘞， 一大早7点整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签名的前十位，第一名是江冲草珊瑚，第二名是高涛，第三名雪莲，第四名陌路，好像是个新朋友，第五名逝水无痕。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的情况，第六名呢是享受每一天，第七名天时，第八名你乱了节奏，这个朋友就是昨天我们这波回忆杀当中一定要需要的人，因为他发的是火星文啊。第九名是雪云轩，第十名海阔天空，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 还有今天善宝说他生日，希望得到我们俩的祝福啊，那肯定是希望生日快乐。除了善宝，还有所有在今天过生日的我们的听众朋友， 嗯， 还有 Oregon Twan， 这应该是自己的宝宝吧？他说我4年级啦，今天语文期末考试，希望考出好成绩。 一秒切换成小朋友啊，静宇你也是够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俩现在这个功能好像变得越来越强大，有点像财神爷的感觉，有没有？ 但是今天有大家的这个特殊的日子的话，我们肯定会稍稍照顾一下的，因为这两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有票送出的。 哎、 我们节目呢有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7月6号和8号在老国展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有很多的乐器啊，还有一些生活精选的品牌，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现场看得到。 是， 那么在现场去听一些 live band， 还有玩音乐呀，包括选一些好货，就在这一次的 music live show。 嗯，这次呢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简单，你只要发送这个音乐生活展五个字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呢，就会有机会去获得这次呢为你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的门票了啊。所以呢请大家来积极参与一下，因为毕竟呢音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占多大的比重我不太清楚，但是最起码早音乐秀的听众应该是占非常非常重要的比重的哈。 就像我们今天早安到凌晨醒歌一样啊，只有音乐才会是我们的解药。 对， 那么暑假哈很快就要来了，就像刚刚这个小朋友说他今天语文的要考期末考试了， 嗯， 那考完之后呢可能暑假的这个旅行又成为了爸爸妈妈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对， 哎，不过对于大家来讲说你去过那么多的城市，你最喜欢哪一个的话，这个问题有点简单，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城市。 你干嘛大喘气啊？喜欢一个城市，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我觉得跟今天这个问题是相关的，因为你为什么会喜欢一座城市一定是会有一些理由的，对不对？比如说哪些细节可以提升你对一座城市的好感度呢？不妨在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当中来跟我们来一起说说看。当然新朋友的话这个时候可以去搜索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啊。 嗯，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健的《城市之光》，也是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在城市当中的一抹光亮，可能就是那些小细节，让你觉得哇，这里真美好。 在这座城市中央，在那最高的地方，据说是他的灵魂在深夜闪闪发亮，没什么能够隐藏，甚至是你我情长，他也会分辨是非

很多呢这个答案都连成了一体。比如说 Drake 说，我喜欢大连，因为那里是我的故乡，有大海，空气清新。但是也有不是故乡非常喜欢大连的 Real 是吧？ 嗯，他说我喜欢大连，因为感觉大连人都特别有爱，而且特别干净。 嗯， 大连是我见过最干净的城市，没有之一。 哇，我觉得 这话说完之后，应该很多城市要奋起，觉得要争一下， 有点不服吧，对吧？但是我觉得大连确实可能啊、以干净或者是这个海上的这种浪漫的情境，在中国算是驰名于世了，对不对哈？ 嗯，但是像海边的这种气候啊，的确也非常的宜人。哎，因为下过雨之后，今天北京就有一点点这种在海边的感觉，湿湿润润的。 我以为你想说今天北京有了一丝大连的味道哈。 假装自己在海边。还有薄荷也说成都吧，虽然没去过，但是心里从高中的时候就想着它。 投一票。 嗯，特别是像赵雷的那首《成都成都》哈。 对。 昨天想了一下，但怕大家在路上开睡着，所以我没有选这首歌曲。 但是你想想，赵雷不就是北京人在成都嘛，对不对哈？ 蔡云也提到说最喜欢成都空气啊，当然最重要的要抽中你们了，特别是吃货们，最重要的是火锅。嗯，你看你这个 火锅。 火锅没绿。 有这个四川的朋友来， 不管了，我是个谢大师， 好吧。 还有像丹妞提到说法国巴黎啊，你看多浪漫啊，还有最爱的铁塔、就是这么简单。 对， 偷偷透露今天有关于你的答案的歌曲哦。 哦，好的。然后那个 Messi 呢说到了西藏，景色优美，人们淳朴，而且还可以放松自己。偷偷告诉你，我也去过啊，什么时候我们俩可以交流一下啊。 嗯，很多人都提到了不同的答案，这个时候呢马季就出来总结了一下，说了六个字。 马师傅说不久居故而喜， 不久居故而喜， 是。 但我觉得对于北京来讲反而是久居而喜，或者说久居更喜的一种状况。 嗯， 说实话一开始来北京的时候我有点害怕， 你们俩拽这个文言 太大了， 太大了。 然后你会不知道，就有点摸不着头脑的感觉。但随着你住的越来越久，你大概知道哪个巷子里的哪个馆子比较好吃，然后哪里有什么好玩的展览，每次有什么新的剧目又要上演了，这个城市一直会带给你惊喜。 我跟你说，作为吃货的我来说呢，刚才看到成都就已经准备要流哈喇子了。然后你刚才说到了在北京的这个吃的岁月，让我想起了我过去半年非常风云的吃货的经历啊。 我们今天是要聊聊哪些细节能够提升你的 就因为这个细节所以提升了我对大北京的好感度啊。 好，大家的答案就是吃。更多的答案可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让我们了解一下你喜欢哪个城市， 是哪些细节可以提升你对一个城市的好感度呢？ 嗯，好的。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It's a new day. It's a new day. New Day 来自 Alicia Keys。 全新的一天呢，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在去到旅行当中你喜欢哪一个城市，哪些小的细节可以提升你对城市的好感度。 是， 大家可能现在更多说的是原因，比如说好吃啊、干净啊等等的，但可能有的时候就触动你的，比如说哈，像刚刚有朋友说 是结果吗？ 吃完之后觉得特别棒啊。 对。 就比如说去到厦门以后觉得哎，到处都有这种特别有特色的一些小店，让他一下提升了觉得这个城市文艺范儿更好一些， 是有这种感觉啊。另外呢，宋伟说喜欢台湾小吃和当地居民呢，尤其是小商贩的这种感觉是比较 nice 的啊，所以呢这种好感度呢会有一些提升的感觉哈。 还有宋伟也提到了说威海啊，说是二线城市，这是仁义的答案， 仁义， 但是也非常的干净啊，因为当地人比较厚道，海鲜也非常棒。 是，哎，大家怎么对这个海边城市好像真的是有点情有独钟的感觉。 来来来，让我们调转方向，直奔呼伦贝尔大草原。 呼伦贝尔， 这是这天真的答案。他说草原也非常不错啊，你像除了海边，草原也非常值得去一去。像呼伦贝尔晚上的时候特别的安静祥和，感觉伸手就可以摸到星星。来问一下草原的汉子。 对，这个草原的汉子告诉你呢，我们家在呼和浩特跟呼伦贝尔离着108000里，但是啊 很远是吗？ 确实比较远，但是我觉得呼伦贝尔大草原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的这个水草一定是最丰美的嘛，对吧？那只有在这里你才能够感觉到草原的这样一种静谧和祥和。我呢是去过一次，所以我自己大概知道是什么样子。包括它旁边有一个阿尔山的景区，也是国家级的滑雪胜地，非常厉害哈。 那提到火锅，刚刚有朋友说到成都，那么重庆人也出来会跳说，哎，那火锅我们这边也很棒啊。 对， 像周宇也提到说，你像重庆的话，热情似火，美女成堆，城市魔幻，夜景无敌。 对， 最重要的是美食遍地。你们提到火锅，这是火锅的发源地和世界火锅之都。 对， 哎，这个征求到成都的同意了吗？ 不是，我跟你说，咱们俩刚才说的有点问题在哪里？就是这成都人呢，如果说到火锅，重庆人是一定不服的。但如果说川菜的话，就还好哈。因为火锅这件事情呢，重庆人可能来的更加执着一些，因为真是遍地都是火锅店的感觉哈。 那提到这么热辣的感觉啊，我们赶快去降降温，来到桂林。今天感觉就是在环球旅行。 你感觉今天是一个导游？ 对，我是一个导游。 我们又来到了桂林啊。 我是一个旅行节目主持人。 对， 桂林的山水还需要我介绍吗？就是山美水美，这些细节就足以提升好感度了。这是 Love MG 的答案啊。 是啊。 还有这个江南水乡呢，也是很多人的心头哈。像太子说比较喜欢苏州，这个江南水乡的风景啊，就像你坐在屋子里面品着茶，再看看屋外河道里划船的船夫、行走的人们，再碰上一些蒙蒙的细雨，用郭鹏的话说，把你臊一下，那就别提， 那就不是蒙蒙细雨啊。这不能臊一下，蒙蒙细雨就是轻轻的飘落在你的身上和肩头，别提多诗意了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稍微回归点正题，因为我们今天想问大家的是哪些细节能够让你提升一个城市的好感度，而不是你觉得哪个城市最好。当然这个其实也有关联度，但是我觉得我们要需要把细节凸显出来，对不对哈？ 是，万一有城市的管理者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好让他们提升一下啊。像杨洋也提到了说，国外的城市拉斯维加斯，因为是不夜城，非常的漂亮，而且外国人可以在那里注册结婚，所以有很多的情侣。 是，而且呢，拉斯维加斯呢，昨天降临了一位巨星，勒布朗詹姆斯呢是终于签约到了洛杉矶湖人队啊，所以大家以后去拉斯维加斯的话，可以去看勒布朗詹姆斯了。 我装作我好像听懂了的样子，来为大家介绍已经在爱奇艺上线的一个短故事剧集哈，叫做《故事贩卖机》。那么畅销小说的作家蔡骏是担任了节目的总编辑，而曹云金、赵达和卢思雨是这部剧的一些主演。 故事贩卖机呢是由这个四个独立的以都市为背景的奇幻故事组成的啊，涵盖了童话、悬疑、喜剧、爱情四个热门的题材。而爱奇艺呢将这些短小的故事集合起来，打造成了故事贩卖机。其中呢，根据郑渊洁的小说改编的《驯兔记》，曾经呢是入围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国际竞赛单元，十分精彩。啊，郑渊洁好久不见的一个名字了，我上次印象还是舒克，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 哎，我有印象的就还是皮皮鲁和鲁 西 西了。那这一次的故事贩卖机呢，有四个独立成片的短剧，那大家可以有空的话去追忆一下，有没有你喜欢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彭坦，他的《少年故事》。 所有的故事，从夏天开始，谈起梦中人，写在回头，什么是理想？忧伤都飞出窗外，

手掌认识我的脸，认识我的头发，让我哭得笑得好多事都是爱的甜言蜜语，拥抱着我有什么想法也一样像外在吗，心里爱最大，心里你最大，我的心满了 7:3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我是刚刚为大家奉上爱的套餐的静瑜。 我是听到静瑜念不出那一个冰岛单词，但是还求助了一个翻译器然后笑得满地打滚的郭鹏哈。 那个真的很难念，你冰岛语你可以吗？叫什么 Hafligletter？ 你可以，你看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啊。 真的难为死我了，就觉得做一个早间节目主持人真的很不容易。 关键他还在节目当中直接吐槽说，哎，这个冰岛语呢我念不出来，但是还是为大家送上特别好的早餐，拜托。问题我觉得下次其实如果有这种念不出来的话，可以把那个图片拍出来让大家看一下，要让大家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对不对？ 哎，但是你知道就是在国外可能你特别想吃一件东西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比如英语你还比较好形容一些，但比如确实去到一些小语种说小语种的国家你没办法形容。我遇到最夸张的一次就是我想在韩国找一个那个部队火锅的一个就是有炸鸡块的，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形容，我也不会说韩语。 部队火锅思密达 你确定你吃得到 应该吃不到哈。 这个时候呢我就拿出了一张纸，我画了一只鸡给他， 对， 又画了一个锅，然后把那个锅底画得薄薄的，那个人懂了。 你自己画的吗？ 拿纸画，就在餐巾纸画。 哇， 就后来觉得说美术是超越一切语言的通路。 对啊，就是我觉得你下次还可以给他比划一下，就先给他比划个锅，然后再自己扮演个鸡。 我跟你讲，我连锅锅锅都已经说了，他理解不了，就还是话要容易一些啊。但这是我们到一个城市当中遇到的一些比较好玩的小事儿。 是。 那么今天早上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哎，暑期将至，旅行了成为大家的一个常见的设置哈。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在旅行当中哪些细节可以提升你对一个城市的好感度？ 哎，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段。王世子说，喜欢一座城市呢，只是因为喜欢这座城市当中的一个人，一人即一城，以入为城，就再也不想出来。哎呦，说的这么这个浪漫，其实就是喜欢一个人呗，对不对哈？ 感觉这点你可以把这段话发到你的那个 QQ 空间的说， 对， 或者人人网的那个状态当中去啊，比较符合我们昨天的这个互动的状态。 对， 因为一个人喜欢一座城， 喜欢一座城，对。然后你就发底下说踩踩踩踩踩踩是吧？ 回踩回踩。 再来看一下啊，你与氧气共存亡呢？他说我最喜欢的城市是美国，这个。中文好像有点语病吧，我最喜欢的城市是美国。 美国的城市。 对啊。 很喜欢美国的一些城市，因为美国有最棒的 NBA 比赛啊，一直想去一趟美国。那么刚刚呢，郭鹏也是建议了，最近有一个大牌球员转会啊，到底转会到了哪个城市？ 对，我刚才呢也犯了一个特别尴尬的错误，我说呢，这个我看到拉斯维加斯的时候呢，脑子里想的是洛杉矶 Los Angeles 是吧？然后呢我就说这个大牌球星勒布朗詹姆斯是转会到了 洛杉矶啊，但是他并不是转会到了拉斯维加斯，转会到赌城干嘛？好奇怪啊！ 我们这次看到美国之后呢，我们再把视角移向了东京，来到了日本。林子说，因为繁忙又整洁有序，所以他觉得对这个城市一下好感度提升了。 这个说的还是挺不错的，就是细节其实决定了你对这个一个城市的好感度。而善宝儿呢，比较喜欢的是马尔代夫。马尔代夫呢，对他来说是清清的河海水，细细的沙漠，以及没有 沙滩了， 细细的沙漠。已经没有雾霾的空气哈， 感觉上一时段我们基本上是带大家国内游，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去到了海外， 是 还有呢，我们国家的一些地方也非常的不错。对，你像艾麦尼提到的说新疆的喀纳斯景区啊，有一种世外桃源、桃花源的意境，有空一定要去看看。 是，还有人呢提到了我的家乡嘛，林瑞木远呢说喜欢内蒙阿尔山森林公园，另外呢刘雨熙呢说喜欢内蒙古人淳朴，生活节奏慢啊。 唐豆爸爸说，我也是草原的孩子，家乡是锡林郭勒，喜欢这种草原城市，就是特别厉害的一点是可以避暑，这时候回去一点也不热。 这时候回去肯定不热，因为你要跟咱大北京比的话哈，这个内蒙那是真是太凉快了哈。 围剿内层说，我在上海生活了8年的时间，从讨厌到喜欢，再到后来离开上海以后怀念，就喜欢那种精致干净和略显小资情调的生活。 来，我 pick 你，因为我很喜欢上海啊，去了上海以后就念念不忘起来。我觉得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要替大家再问一下了，那北京呢，你必须要 pick 一个。 那肯定要 pick 北京啊，那开玩笑，因为我现在在哪里？FM 9.4北京音乐广播，我最爱北京哈。 哎， 这锅终于也圆回来了，做节目不容易啊。 难得你叫郭鹏啊。 对啊。 今天能跟大家聊一聊啊，哪些细节可以提升你对一个城市的好感度？大家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哪些小细节能够戳动到你。 是，刚才呢我也说到了 peak 是不是，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早秀的朋友们呢应该都知道，我们之前呢也一直会关注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当然呢综艺节目已经被偶像选秀霸屏将近半年时间了，在暑期档即将呢迎来了一次音乐综艺的爆发。在这个竞技场当中呢，明日之子的第二季是率先抢跑，6月30号晚间是开始首播了啊。 那7月13号登场的中国新歌声现在也已经改名字了哈，改回到了 中国 好 声音。 对，还有7月14号亮相的中国新说唱啊，这个是没有改名字哈，去年叫中国有嘻哈。你多难为 DJ 啊，你们来回改来改去，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我们还得记住知道吗，就是想起这个名字还得记住是去年那档节目。但是我觉得即将登场的7月13到14号那一周，大家是不是有点太兴奋了？你可以看到中国新歌声的第一集，中国新说唱的第一集，以及世界杯最终的大决选哈。 Hello Pick 世界杯。今天有很多朋友也提到了成都，那么7月14号马上要亮相的中国新说唱，接下来就送上一首说唱歌曲。在成都最戳中你的一个细节会不会是他呢？ 火锅。 老子是火锅，你是火锅底料，火锅底料你烧火锅，因为我想你嘛，我想很火有好多个人拿着比较，拿着火锅的馍馍，这个月才几号，都不要老，来跟头跳，一口熬下鸡油汤汤都跟头冒，来比哈早，连高都笑，尬戏都有染子的眼不心头绕绕绕，多聪明惨那么结果反被聪明误，老子的 verse 听完个人会几顿都哭，让俺你玩个武打级别地里青头路，师兄在哪个 level 你我心头都有数，吃不完的火锅又切起拿来撒，我分儿啊的太死不知你说的套大，那如果不行的话随时过来搞一下，欢迎光临重庆飞机帮你造一架，老子是火锅，你是火锅底料，火锅底料你烧火锅，因为我讲礼貌，我讲很火有好多个人拿着比较，拿着包包的摸摸，这个月才几号，老哥有两个帅的人一把合伙，我妈说钱找不完更要慢慢存，街上的人好多有几个真的哥，老哥头又掉过钱往老子包包都不要老玩满地级别的玩家，你不是铁树你是属于昙花，我们是哪个不用讲的太多， GAI 来咯小镇实现快走走，老子是火锅你是火锅底料，火锅底料你烧火锅，因为我讲礼貌，很火有好多个人拿着比较，拿着包包的梦。

Meant to be 这样一首歌曲，感觉特别像你穿着长裙漫步在沙滩上，然后海风轻轻拂过的一种惬意感、嗯、这就是休假应该有的节奏啊。 嗯，这幅画面让你描绘的这么好，但是刚才那个是男士唱的歌曲， 有女士啊， 是吧， 合唱啊。 那我觉得男士 干嘛去了， 男士的话应该是穿那个碎花衬衫，戴了一个蛤蟆镜的感觉，对没有哈、 啊、蛤蟆镜被你形容的 这个海滩突然感觉没有那么明媚了哈、 啊、这个叫飞行员眼镜好不好， 对对对， 就被你形容的、 啊、对对对对对， 因为暑假将至了，虽然像我跟郭鹏这样的职业是没有暑假的，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利用暑期出去走一走哈。 嗯， 旅行成为了一个常见的设置。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说哪些细节可以提升你对于城市的好感度啊，就比如说哪些小的部分。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这个城市服务设施是否周到，就提升对于一个城市的好感。小王世子说，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像垃圾桶还有公厕特别干净，公交站有没有座位和遮阳，包括商场当中的母婴室啊。 嗯， 因为以前带孩子去玩就发现很大的商场没有母婴室，就是还挺不方便的。 对，然后呢他说到了，其实呢我们大北京的这点还是做得不错的啊，基本的很多地方都有。好心呢说，丽江呢是我除了北戴河和自己家乡威海以外呢唯一去过三次的城市，其实喜欢它呢是没有理由，就是喜欢。嗨，那我们今天问你就是理由，当然他自己说了啊，如果非要说个理由呢，那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所以呢这个淳朴的民风、气候的温和以及适于居住的这种感觉呢，让我觉得哎，这个地方呢是一段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哈。 嗯，那芹菜也提到了说非常喜欢杭州，因为除了景色很美之外呢，有一些小细节哈，像礼让斑马线， 哎、 嗯，而且杭州那边真的是车让人做得非常好， 全国做得最好。 对，你如果走到那个地方，如果车它一定会停下让你先走， 是， 就这一点让你觉得说哦，这个城市非常的善意，非常的友好。 对，但是杭州呢，提醒大家一下，这两天呢，估计天气也是比较热的哈，有段时间呢，可能都温度呢也快38、39度左右，这是常见的天气，而且比较闷热了哈。大家可以适时的选择合适的时间去杭州逛逛。辣个芒心说呢，国外的生活的话，我会觉得会比较想去长滩岛，因为这个地方呢干净朴实，自然环境比较原始，海水和沙滩以及落日风帆，那种非常非常有活力的 感觉， 感觉 很惬意、 啊、对、 嗯、那国内的话就力挺一下自己的老家，也是非常有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啊，五台山、 嗯、 可以让人静下心来，空气也没得说。其实迎春也提到了一个地方，就是说一个细节哈、 嗯、 就如何让你提升对于城市的好感度，就是历史文化。 对， 哎，很多人喜欢到了一个城市之后先去逛当地的历史博物馆， 是走文化挂的哈。 嗯，这个时候我就要为我的家乡强力打 call。 对啊，这种 历史博物馆不得不去一下。 是啊，你一定要给你的这个家乡西安来打 call 啊，因为你如果这方面的话，我觉得跟西安能比肩的城市应该可能是寥寥无几的，对不对哈？ 哪些细节可以提升你对一个城市的好感度，大家可以继续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嗯， 刚刚分享了在这个假期当中呢，音乐综艺节目将要迎来新一轮的爆发了。那么湖南卫视在七月中旬开播的一档全新概念的音乐节目，真的是从头到尾都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是，它的名字叫做幻乐之城。刚一听这个名字，我脑海当中想起了三个字，郭敬明。以为是幻城， 哎，但是我会更加想到王菲，因为这场王菲的演唱会叫幻乐一场 啊、嗯！ 而且这档节目其实一开始策划的时候就想邀请到王菲， 是， 嗯， 而且呢，从模式上看呢，他主要想打造一种沉浸式的观演舞台，以唱加演呢作为主要的形式，嘉宾提供一些灵感，而专业人员呢及其创作，最终共同完成一部音乐故事短片。所以整季节目呢一共是12期，每期5个嘉宾。从我们之前曝光的这个嘉宾的阵容上来看，确实还挺强大的，甚至有印度的国宝级演员阿米尔汗哈。 那这一次的幻乐之城啊，在七月中旬开播，也是主打全新概念，感觉湖南卫视在创新这方面一直是比较不遗余力的。 对， 包括像之前也算是一个中餐厅这一个大热的综艺， 嗯， 火了之后呢，那他会在同档期也会推出自己的第二季。 嗯， 上一次是把大家扔到了泰国的一个小岛上，那这次录制地点换到了法国，嘉宾阵容换成了，哇，这次更有点了啊，苏有朋、赵薇，感觉《还珠格格》的即视感啊。 是，还有王俊凯、舒淇、白举纲啊，所以呢，这一季的这五个人呢，大家会觉得，哎，这好像是一种特别特殊的一种搭配方式。另外呢，这一季还增设了飞行嘉宾和新的音乐，张铁林也录制了一期，那肯定是和苏有朋和赵薇一起录的呗，哈、 啊。所以这就是《还珠格格》的回忆杀了啊！ 对，《 还珠格格》在法国上演，嗯， 哎呀，法国《还珠格格》。 快点玫瑰，名字先说，谁告白先说。 风吹都对、yeah、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余晖，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 默契，就是我们刚刚放出了告白气球，小鱼仙就说最喜欢浪漫的巴黎、因为在街角遇到了很多耄耋之年的老夫妻，老爷爷们都非常的精神矍铄啊，身姿挺拔，老奶奶都妆容精致，步态也非常的优雅，感觉到他们就是生活的一种最舒适的状态。 是刚才刚说到了巴黎的这个法国还珠格格，然后呢小鱼仙就出来给我们描述一下浪漫的巴黎啊，这个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啊。当然呢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今天呢其实要跟大家来着重关注到的是这个暑假期间我们可能会看到的一些综艺节目。东方卫视的新武林大会呢，这次也是网罗了易烊千玺、迪丽热巴以及宋茜等等人，关注的是明星比拼舞技啊。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明星呢不再拘泥于同类型的舞蹈，可以任选一种舞蹈来进行表演了哈。 比如说大家一起都跳 salsa 跳恰恰呀，那这一次大家可以任选舞种的话，很多人是有舞种基础的，比如像宋茜，哎，那他就是韩国的这种爵士舞。 对， 那迪丽热巴的话，民族舞很厉害啊。那易烊千玺就更不用说了，街舞。 日本的街舞，对。 是，那他们来任选舞种表演，现场观众来决定明星的去留。所以这个节目是不是可以赶上最近舞蹈节目的一个热潮呢？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未知数。 跨界舞王的感觉哈。 接下来我们来听李宇春舞。 深入了加勒比海洋，黑色月光为太阳是换上了盛装，闹钟就弄上弥漫了巴洛克广场，四轮马车从暗示上何方何方。

会来到今天的世界杯清晨快报。 嗯，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今天凌晨的两点钟呢，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第六场1/8决赛是继续进行。G 组头名比利时队对阵的是 H 组的第二名日本队。最终呢，比利时队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之下，连入三球，是以3-2逆转绝杀晋级了八强。在第48分钟呢，远口元气打破了僵局。第52分钟，前卫是远射扩大比分。来，稍微跟大家说的一句是啊，今天这场比赛呢，我完整都看了，但这会儿呢，我稍微出去了一下，两个进球我都没看上哈。 你出去了多长时间？俩进球就已经 就上了一个厕所，你知道吧？哎呀，真是 太惨了，太惨， 太失意了。但是呢，特别好的一点是从第69分钟以后，我看到了一场非常疯狂的表演。第69分钟呢，比利时队的费尔通亨头球扳回了比分。第74分钟，替补出场的非常高大的费莱尼是头球扳平了比分。正当大家以为这场球会以2-2的平局收场的时候，在补时的第4分钟，也就是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替补出场的查德利上演了绝杀，最终的比利时队是以3-2战胜了日本队啊！ 感觉整场比赛你只需要看最后10分钟差不多了就可以。 是，你知道，就是3-2这个比分，其实，在足球当中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觉得这场比赛一定是非常好看的。一般来说就是一个标准性的非常好看的一个比分，因为就是双方标志双方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这样一种状态哈， 嗯， 而不像其他一些比赛，比如1-0或者2-0，可能都是有一些玄机在里面的。这场比赛呢，3-2就可以算做一场进球大战了啊。 但是昨天这场比赛不是一个你追我赶哈，是你疯狂追我，最后狂赶上。 是，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日本队2-0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哇，日本今天好厉害， 嗯， 但等到最后绝杀，特别是连追三球的时候。全场比赛结束啊，这个比利时和日本大战虽然说3-2比利时赢了，但是如果光看比分的话，你感受不到比赛过程的这个激烈。就赛前的话，大家完全想不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剧情，因为两队合力奉献了5粒进球。 嗯， 虽然说日本这场输了，但是全世界都在为日本鼓掌，觉得让大家见识到了亚洲足球的一个风采。 对， 因为赛前大家对比了一下这两队，无论从身高上， 嗯， 就是基本上日本队员的平均身高也就是比利时队员的最低身高吧， 7几吧，1.7米。 对，然后呢，日本队员是这次去参加的全场的就所有世界杯当中最轻的一支球队， 最瘦小的。而且呢，昨天进球的那个队员是这届世界杯当中最轻的一位，前卫是只有120斤不到哈。 但是他们真踢出了自己的一些风采，让你感觉到说一不一样的这种足球的踢法和特点，然后大家见识到了亚洲足球的一些风采哈。 对，但我跟你说啊，日本队其实 是有小妙招的。为什么他们能够就是在下半场一开场就先声夺人呢？因为他们在这个比赛开始前的46分钟，日本队进行热身的时候呢，日本球迷在台上展开了一幅巨大的足球小将大空翼的照片啊， 这个太戳心了。我觉得就是很多，比如像中国的观众，他也是完全看得懂。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看足球小将啊， 嗯， 一幅巨大的大空翼捧杯的布幔啊，来激励日本球员努力。 是，所以呢，最后时刻他们虽然是被比利时队绝杀，遗憾的没有能够在世界杯当中再进一步，但他们今天的表现呢，确实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我们来看一下 FIFA 世界杯的官推呢，赛后是表示比利时队在欢庆胜利，但是日本队则是感到心碎，感谢你们为观众奉献了如此精彩的一场经典之战，也感谢你们为俄罗斯世界杯所增添的这样的一些光彩哈。 嗯，那至此呢，像亚洲非洲的足球队基本上已经全部都出局了。 是， 那亚足联的官方 Twitter 则是在赛后感谢了所有的亚洲的5支球队，说你们让整个亚洲为之骄傲。 我亚足联也是，就是一直等了最后一支淘汰，然后来发这么一条消息。但是说实话，日本队昨天的这个踢法真的是让很多人血脉膨胀，觉得哎，好像我们也可以。因为毕竟呢，其实相对来说呢，作为亚洲人，对吧？觉得能够跟世界级别的一支强队，尤其是赛前被大家认为是夺冠大热门的比利时打成这样，已经真的算是互有胜负了啊。 因为所有人问到的时候都说看一下牌面实力， 嗯， 牌面实力确实没有什么可比性，但是昨天整场的比赛下来，我觉得是一场非常值得回味的比赛。 嗯， 当然呢，这场比赛异常的精彩，昨天晚上10点钟的这场比赛呢，也让很多人来感叹说终于回到了世界杯的常规节奏。 对， 别再爆冷门了，天台已经挤不下了。 嗯，来看看常规节奏是什么样的啊。1/8决赛当中呢，巴西队昨天呢是碰到了老冤家墨西哥队，最终呢他们是2-0淘汰了对手啊。墨西哥队的门将奥乔亚呢多次上演了神奇的扑救，但是仍然没有办法阻挡内马尔的近距离的铲射，以及呢补时阶段内马尔的助攻菲尔米诺的这样一个破门。最终呢巴西队是昂首挺进了八强，在1/4决赛他们将对战的是 今天凌晨刚刚获胜的比利时队啊。 哇，巴西对比利时这场也是异常精彩、啊、 你说我怎么办，这个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感觉，因为我这次 pick 三支球队是巴西、比利时和法国嘛，对不对哈、 啊？都留下了，那你应该很幸福啊。 也还可以，还不错了。 是啊，你总比很多现在已经站在天台上的人，我赌哪支哪支输。 比如说 pick 的是德国、葡萄牙和西班牙。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昨天晚上打入两球啊，这是巴西在世界杯上打进的第227还有228个进球。 嗯， 那为什么要单独把这个数字拎出来？因为他们超过了德国队，就是德国队的记录是226球、嗯、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最多的球队。嗯、 那你可以想到这个项目呢，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记录在这一次的世界杯当中还会不断的被刷新，因为德国队已经被淘汰了嘛。他们也没有办法过来跟你追我赶争第一了哈，所以呢这届世界杯估计最起码巴西队还能够继续创造这个记录，那下一次世界杯德国能不能追上呢，就看德国队自己的努力和造化了哈。 但是昨天这个墨西哥啊确实挺有悲情色彩的，因为从1986年以东道主的身份进入八强开始，32年的时间墨西哥人依然在为这个世界杯八强席位而努力，每一届他们都可以进到16强、嗯、 是， 但是八强就像一个拦路虎，永远把他们挡在这里。 对，但是你看看他们的对手巴西队连续七次打进了八强，而且呢这个进入八强之后呢，巴西队接下来要面对的可能是比利时队的挑战，那么如果过关的话呢，他们在半决赛当中对阵的有可能是前两天我们看那场半决赛当中的法国队，所以总体来说巴西的这一轮呢其实还是蛮凶险的，因为前面基本都是强队来挡着啊，所以八强能不能再往前进一步就看巴西队自己的造化了。 是，真的就是死亡半区啊。 是，我跟你说关键是现在是2018年嘛，如果你把时钟再倒转大概10年左右的话，或者是15年左右，那实际上巴西队你会发现有连续三届世界杯他们最起码都打入到最后的决赛，其实现在的巴西队已经还是承载了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高的期望，但是最终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只有到决赛那一天才能够见得分晓了哈。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央视驻俄罗斯这一次世界杯的解说员曾凯，让他来跟我们解释一下昨天晚上巴西对墨西哥这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金宇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我们呢都会关注到巴西的这些特别凌厉的进攻，他们前面这些星光熠熠的锋线球员，比方说大罗、小罗、里瓦尔多等等，但是老球迷都会发现呢，无论是2002年他们夺冠的时候，还是1994年他们夺冠的时候，真正的那些巴西队打的是什么呢？打的是防守反击。02年的预选赛当时巴西成绩打得不好，一度还差点去不了日本和韩国去踢世界杯，后来斯科拉里一下变阵，三中卫加俩边翼卫，哎，飞起来了，防守上心呢先坐稳。然后94年巴西队的阵中有谁呢？有邓加，这个巴西队的队长，也是防守上的铁腰。所以巴西在大赛当中从来都是把防守先做好了，然后再去进攻。咱们总结一句话，你要想撒开进攻上的手，你必须要先硬起防守上的腰。所以这支巴西队更加的稳定，今天他们的控球率一度还不如墨西哥，但是更加的有效率，这在大赛当中非常可怕。 好的，非常感谢曾凯给我们解读了一下昨天的这一场比赛。 是，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出道的就是今天晚上要去老白那边去抢钱的题目了哈， 参加我们的晚睡早起世界杯世界杯王牌盛宴。 是是是是是，题目非常简单的，就是今天在日本和比利时的比赛当中呢，他们一共打进了几粒进球呢？把答案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玉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来抽取一位朋友去今天下午去跟他们来 PK 一下啊。 是，那就是再把题目重复一遍吧， 日本和比利时的这场大战当中双方一共打进了几粒进球呢？ 嗯，大家把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哎，浩婶儿，听说上次你出国坐飞机闹了个大笑话啊。 嗨，别提了，当时空姐问 coffee or tea， 那你要啥了？ 我想了一下，我你看这 coffee 我喝过， tea 也喝过，那我要个哦吧。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 我早起的大公鸡， 喵喵喵，还是懒觉的猫咪， 嗡嗡嗡，勤劳的小蜜蜂， 他们快乐的生命着。早安音乐秀。

的歌 Shakira 啦啦啦，这也是世界杯的经典歌曲了。 是， 刚刚呢跟大家回顾了很长时间昨天晚上的这个精彩赛况啊、 嗯、 看到滔滔不绝的郭鹏就会想到说、只睡了三个小时的你还好吗？ 静瑜刚才已经批评我了，说你看你刚才滔滔不绝的说起巴西你那个兴奋样啊，你稍微收敛一点， 你看你那个兴奋样。但接下来这位朋友要更加兴奋了，因为你要代表我们早安音乐秀去到晚睡早起世界杯，世界杯嘉年华之王牌盛宴， 对， 赢取福利。 对，他们现在呢是改变了一下规则，他们现在不是累积奖金了、 嗯、 每天呢都是这个点球大战啊，云里点球大战呢在上周我们的这个现场的活动当中其实玩了一次， 是白给100块的3.0版本。 嗯 嗯、 所以呢这个点球大战呢就是左中有三个方向，你只要随便说出一个方向，你们俩如果说的是相反，那你球就被扑中了。如果呢你们俩说的是相同的一个方向，除了中间以外啊，那是可能呢这个球就被射进了。反正总归是这一天一定会有人拿走这100块钱。 就我们俩试一次吧，来3、2、1，又。又彭凉凉， 这个 没有默契， 一下尴尬的气氛。 大家就这么玩哈。但是我们 pick 的这一位听众呢，手机尾号是1360，恭喜 Misu， 下午6点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手机畅通，老白会打电话给你啊。 哎，是的啊，要恭喜啊这位朋友。当然呢，除了这位朋友以外，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更加。不能老说炸裂这个词，但是这活动真的还蛮炸裂的啊！ 这就是我们晚睡早起世界杯嘉年华的第三波啦。之前呢我们有在这个亦庄跟大家在啤酒花园里面嗨过， 嗯， 在这个海淀的精酿啤酒当中一起来品酒啊。 是， 那这一次呢我们的第三场啊，哇，真的要带大家来见证一下世界杯的奇迹了。因为我们前两场特别厉害的是 害 都是7个进球， 太厉害了，就是一共到现在为止也只有这两场比赛是有7个进球，都被我们赶上了。但这周五的晚上10点呢，我们就会揭晓法国和俄罗斯谁会进军到世界杯的4强当中呢？哎，这场比赛当中，那也是我们的974世界杯王牌嘉年华的第三场。我们也会邀请若干 VIP 的听众，在7月6号本周五晚上的8点半，在丽都附近将台西路的音乐酒吧一起来看球、喝啤酒，享受音乐和体育带来的无限的欢乐了哈。 当然呢，在现场呢，这一次是升级版本的，有乐队的现场 live， 还有足球热舞，以及重量级的嘉宾，嗯、 来敲锣打鼓， 中国足球队运动员现。任中国明星足球俱乐部 CEO 高峰，哇哦，来到现场来和大家一起度过精彩的夜晚。 你看那个哇哦，念出了男球迷的感觉哈、啊。 哇哦哇哦， 是高峰呢，也是我儿时的偶像了啊。不知道大家多少人记得97年当时的这个世界杯的外围赛当中呢，他还是以一粒非常精彩的进球呢，战胜了科威特队，保住了我们中国队当时出现的希望。那么这一次呢，报名我们报名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简单，发送报名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在这个周五和静瑜、郭鹏、白洁、艾科四位主持人一起继续一起 happy 哈。 嗯，感觉这次说到静瑜、郭鹏、白洁、艾科都没有高峰来的有吸引力，所以这周五啊，有多少人是冲着我们来的，多少人冲着好吧，你们冲着高，因为毕竟我也是冲着他去的。 嗯、真的吗、 啊？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 你随时跟我这， 我这边甄选一些冲着我来的朋友，好不好哈？ 嗯，那大家可以把自己啊发送报名加上手机号码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活动当中。 嗯， 其实啊，很多人喜爱足球就是因为这种大家在一起的感觉。 是， 反正一个人在家里看着。20几个人在场上跑，那远没有一群人拿着啤酒然后为了一粒进球欢呼。我还记得上一次的时候，因为这个顾鹏他是支持的是 法国队， 但是老白支持阿根廷队，他们俩坐在不同的房间。 嗯， 等到法国队进了一个球之后，我看见顾鹏以迅雷不及掩耳响叮当之势、冲到了老白的房间、进球了。 但是老白并不想理我，你没有发现吗？那一天晚上 谁想理你。Getting older, your journey's been etched on your skin. Simona, wish I had known that what seems so strong. Sunday night and rainbows stay out till the morning light.

希望人们把我埋在这里，在这儿我能感觉到我的存在，在这儿有太多让我眷恋的东西，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失去。北京，北京，北京，北京。 北京，北京哦！ 哎呦， 8:37，我们稍稍的在这首歌当中读出了一点点悲凉的味道。 这不是读出了一点点悲凉的味道，是很有点悲凉。我觉得这算是我人生当中的凉凉时刻吧。就是在炎热的夏天当中，忽然听了一首《北京，北京》之后，让我体感温度迅速下降啊！ 降降温啊！其实是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在旅行当中的哪些细节可以提升你对一个城市的好感度。其实一想到说细节提升城市好感度，第一反应的肯定是大热的那个赵雷的《成都》嘛。 对。 那之后我想，那必须要一首我们北京的歌啊。 嗯。 想了很多，但是还是觉得汪峰的这首《北京，北京》可能最能够代表北京。 尤其是我觉得能够代表出很多的人生不同的侧面，一些艰辛的时刻，再加上一些这个比较漂泊的时候，但呢，你听到这首歌曲都可能会打中你，瞬间或者是击中你的心灵哈。 嗯，就是一些小细节触动你的部分，大家今天都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分享给我们。 嗯， 依依说，听听当地的民歌，看一看当地的公园，会瞬间增加地区的好感。哎，特别是第一条，我特别认同。 是。 就我去到一个地方去，一定会把当地或者说描写当地的一些歌曲调出来来听来看， 嗯， 会有很强的代入感。他说这一次大学去外面上学，然后每天都用网络坚持来收听我们 FM974，也陪他算度过了一段比较想念家乡的这个岁月吧。 嗯， 发现说最温暖的还是故乡。 是，欢迎多听我们的节目，多听早上音乐秀哈。说到听听当地的民歌，哎，静宇，你们那儿的当地民歌是什么？ 信天游， 来唱两句。 那陕北的 中华小曲库， 我这个还真的不太。 那你如果是想听我们那儿的民歌的话，有的时候你去打一个内蒙古的电话号码，你就会发现它的那个彩铃基本就是一段内蒙古的民歌了啊。 哦，内蒙人彩铃都用蒙古民歌吗？ 草原儿女相聚在一起，就这首歌、啊。 这首我不能说，我决定信天游，我还是会一点点的。好啦，大家都会很喜欢自己的故乡，那你去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呢，什么地方会比较触动你呢？比如说徐小胖说，虽然你们俩不让我说吃，可是锦州的烤串简直不要太好吃啊！ 东北烧烤啊！ 嗯，逛夜市最大的乐趣就是去吃，哎呀，这个坛子烤肉、豌豆皮儿、还有三鲜面、简直都是我的最爱。 听起来感觉就很不错的样子，尤其这两天世界杯嘛，你知道一个人看世界杯的时候，有凌晨2点到4点的场球，饥肠辘辘。如果这个时候你再给我发这个的话，我一定要跟你拼命，你知道吗？ 还有 Gloria 张说，我喜欢北京啊，因为有早安音乐秀。哎呀，这个我们怎么好，特别好。嗯， 这个细节你点出的有点太直接了啊。 对，还有的细节呢，可能就是一个故事。 是， 就他说很难忘，有一次一个人跑到西藏去，各种好奇，走到了一个养牛的帐篷，结果被人家的狗在3000多米的高海拔当中追着跑出来。但是回想起来啊，还是很喜欢那个村落的一种感觉。 是，跑完以后你会感谢那只狗，让你的这个心肺功能得到很好的锻炼哈。 因为没想到养牛的帐篷里面有一个护牛狗。 当然会有了。四月说呢，一般来说，一个地方的当地人的热情和礼貌会影响我对一个城市的总体的印象哈。 嗯，这都是小细节，让大家提升对于一个城市的好感度。大家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二届 CMA 唱功委音乐奖年度音乐评选入围的提名名单，最近是在北京揭晓了。 嗯，同时呢，宣布了盛典呢将在7月31号在北京举办，最终获奖的名单呢也将在盛典的现场予以公布。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次评委会首席 级顾问李宗盛的建议之下呢，这一次音乐奖呢特别突出了技术类的奖项，以鼓励更多人才加入到华语流行音乐的创作以及制作工作当中。这一次呢发布会当中也是揭晓了年度类的单项类以及技术类三大共计35个奖项的入围提名。 现在只是一个提名的名单哈，不过从目前的提名名单来看，朴树是凭借着专辑《猎户星座》入围了年度专辑、年度歌曲、年度男歌手、最佳流行专辑等等等等十项提名，是今年提名音乐人的领跑者， 太厉害了。当然呢，张惠妹呢是紧随其后，她的专辑《偷故事的人》今天真是大热啊，分别呢是入围了年度歌�曲、年度女歌手、最佳流行专辑等等9项提名，继金曲奖有很多提名之后呢，这一次再次获得了很多提名。 还有李荣浩呢是凭借自己的专辑入围了年度专辑、年度歌手等6项提名，也是提名比较受关注的一位。 真的是念吗还是 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这次提名10项提名的朴树的《猎户星座》。 当时的夜晚是如何降临的，什么都不说，像来自天空进入指尖的触痛，你是否得到了期待的人生，浪里的海潮声，他们又如何从指缝中划过，像坠在光 Center of Beijing. anxious. Maybe I'ma get a little shy. Cause everybody's trying to be famous. And I'm just trying to find a place to hide. All I wanna do is just hold somebody. But no one ever wants to get to know somebody.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explain this. I don't even think I'm gonna try. And it's okay. I promise myself one day. I'ma tell get a little nervous. Maybe I don't go out anymore. Feeling like I really don't deserve this. Life ain't nothing like it was before. Cause all I wanna do is just hold somebody. But no one ever wants to get to know somebody. If you go and look under the surface, maybe I'm a little insecure. And that's okay. And that's okay. Everybody's trying to be famous, and I'm just trying to find a place to hide. I am 来自 Charlie Puth。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去到一个城市当中也会被不同的细节所打动，这也是今天咱音乐秀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旅行当中的哪些细节可以提升你对一个城市的好感度。 关键是细节，关键是细节，关键是细节，关键的事要说三遍哈。细节这个东西呢，我觉得确实可能让人对旅游有一种，或者旅行有一种特殊的情分在其中。因为其实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的话，我觉得新鲜感是非常重要的嘛。那如果这个新鲜感给你带来的不是那些正能量的刺激，而满满都是负能量的话，我想你不会去第二次了，对不对？ 就是一个点让你印象深刻，比如曾几何时说西安的大雁塔、音乐广场、因为这是我初恋的地方啊，就这个小细节基本上也确定了西安在这个城市在他心中那种难以比拟的一种特点吧。 对，那就一定会去了哈。另外呢，银铜合金说， 这次终于没有念错你的名字了， 我上次念成了跟铜合金哈。说在一个只有四张餐桌的路边小店，坐着我和我的朋友，还有隔壁桌的一个妈妈，带着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忽然呢，哥哥不知道为什么会哭闹起来，而我和朋友虽然有点反感，但想哎，毕竟是个孩子嘛，所以呢，这个影响到了就餐环境也在所难免，所以就见怪不怪了。 对，大家都会觉得说这是熊孩子闹，但是很惊讶的是妈妈试图安抚这个吵闹的哥哥没办法，然后呢突然就起身推着摇篮里的弟弟就拉着哥哥就出去了，就不再打扰在餐厅里继续就餐的大家。过了一会儿呢，他们就平静下来，继续回到餐桌旁，然后静静的去吃饭。那一刻真的感觉到这个地方好像不只有来自重庆的麻辣火锅，来自成都的眷村牛肉面，来自闽南的蚵仔煎，来自湖南的臭豆腐，还有时代千回百转之后形成的本土地道的一些民风人情。他所说的这个地方是在台湾新竹。 哇， 你看是不是很戳点？ 关键是他这一段话，我觉得完全就像是一段娓娓道来的文字 小文章啊。 是是是， 所以你应该是在等红灯吧？这时候我说转的有点硬。 不是不是，你不要把这个背景给倒出来，我们现在还在这个情境当中而不可自拔。反正我觉得银铜合金如果这一段有幸的话呢，一会儿你可以发到我们的早音秀的花园当中，有粉丝圈当中，让更多的人来看到这一段哈。 是在城市当中，很多的细节都会提升我们对于城市的好感度。 是， 可能就是一个瞬间，可能就是你今天看到这个好天气，可能是你吃到的一份可口的饭菜。那么这个暑假，我们就来通过这些细节来认识更多的城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曹方，《城市稻草人》。有段时间就自己跑到山里去住了几个月，回来了之后带了一张全新的创作专辑，然后说你这段时间消失干嘛了？他说没干嘛，就是自己收拾收拾屋子，然后种种菜，养养花，过了一下归园田居的生活。 他真的是一个世外高人的感觉，好像上次去的是云南的西双版纳吧，住了好几年， 就是诗人一般的女歌手哈， 是 带来这首《城市稻草人》，也是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细节提升对于城市的好感度。去到一个城市当中，感受到每一次不一样的一些细节触动你人心当中，也会让你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我估计今天我们的这期节目之后呢，我们的早秀的听众在下次选择目的地的时候会想起今天的节目，然后呢会想起那些其他人跟你分享过的那些温暖或者是感人的瞬间，然后可能也会改变一些他们准备去制定的行程或者计划，也不一定哦。 当然了，像我跟郭鹏这样没有假期的只能留在北京的，我们也好去处推荐给你。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奖品是由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 对， 7月6号到8号在老郭展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有很多的乐器还有生活精选品牌将为大家一网打尽，可以去听现场玩音乐选好货，就在这一次的北京 Music and Live Show。 哎，我们来赶快来宣布一下今天的获奖的5位朋友啊，分别呢是手机尾号是6932的薛晕，以及手机尾号是1585的左立，手机尾号是9698的太子，手机尾号是7152的一勺电乾坤，以及呢手机尾号是6886的哥哥。来，恭喜以上的5位朋友， 来， 10位朋友说错了 、恭喜这5位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给你的一些回复。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为大家照例关注一下天气状况。本周啊闷热的天气就不比以往了，但是呢周五周六要提醒大家有雷阵雨再次来袭，气温略有下降。不过周日雨停之后呢，天气将会逐渐转晴了。 总体来说呢是比较闷热的，舒适度呢还不如晴热干燥的天气，所以呢防暑降温这件事情仍然不能轻视啊。由于水汽是比较多的，夏季天气变化无常，所以建议您出门的时候携带一把雨具就更好了。 但是虽然我们永远在说啊天气又热啊天气又闷啊，可是还是希望天气再暖就是这个夏天保持的时间再长一点， 因为我最喜欢夏天，虽然很闷热，虽然很潮湿，但是我觉得就是有荷尔蒙的味道和气息哈。 接下来就把蔡明的这首翻不完的夏天送给各位，我是静瑜， 我是郭邦，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了各位。 平凡的爱情开满原野，早